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85集《顾惜池》。电脑这边的秦冉就挑眉，依旧不紧不慢地擦着头发，没有说一句话。顾惜池披好了外套，一边往电脑面前探了探。 你等我半个小时。 从这边开车去秦冉的酒店，凌晨不堵车，半个小时能到。好，秦冉点头。顾惜池就伸手挂断了视频，并把电脑关机，一边穿外套一边往楼下走，在客厅的桌子上拿了车钥匙。酒店这边，秦冉擦完头发就把毛巾随手扔到了桌子上，也没有用吹风机继续吹干，而是起身伸手关了灯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把电脑顾惜池挂断的页面关掉，重新回到了主页面。他的电脑页面依旧是很压抑的沙漠色，只有一个白色的箭头。秦冉盯着电脑看了很久，抿了抿唇，重新打开了一个编辑页面，手指按着键盘，一串繁琐的代码就从指尖流露出来。房间的灯是关着的，能够看到他被电脑屏幕映着的一双眼眸又清又冷，散发着隐隐的寒芒。修长白皙的手指直接按了一下 Enter 键，直接跳出了搜索引擎。秦冉从电脑中调出了陈淑兰的证件照，这照片是秦冉以前从陈淑兰的东西中找到的。刚刚顾惜池的话没有说完，秦冉知道，但是他没有多问。陈淑兰辐射这件事，秦冉也是到云城后才知道的。在这之前，他以为陈淑兰就是普通的器官衰老。可顾惜池跟程俊的反应显然不是。辐射？什么辐射这么强？秦冉抿了抿唇，把陈淑兰的照片放入了搜索栏。这是他第一次在这个搜索引擎上搜索陈淑兰的资料。之前常宁给过他一份，但并不是太详细。三分钟后，陈淑兰的资料全都显现出来。资料并不是特别多，秦冉一份一份地点开，从头开始一点一点往下浏览。与此同时，隔壁房间，陆兆颖一直没睡。今天见到杨神，他太过兴奋，这会儿又把江冬夜跟程木叫过来喝酒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因为杨飞跟易继明在，程俊没有让他们喝酒。 我是想找秦小冉。 陆兆颖开了一瓶啤酒，灯光下他的耳钉折射出一道寒芒。 为什么易继明叫他秦神啊？ 陆兆颖觉得事情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复杂，他想找秦冉好好的聊聊这件事，不过秦冉大概又是淡淡的看他一眼就不理会他了。程木晚上没去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眼下听陆兆颖一说，他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，拿着酒的手都是一顿。 易继明叫秦小姐秦神？ 程木跟江冬夜不一样，他是知道易继明这个人的。 OST 战队除了杨飞之外，人气第二的人物。 为什么？ 程木放下啤酒又去问陆兆颖。陆兆颖喝了一口酒，眯了眯眼，想了会儿，又站起来从桌子上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，点开秦冉的头像，直接发过去一句： 睡了吗？ 对方没有回。三分钟后，对方还是没有回。晚上分房间的时候，秦冉的房间正好在程俊跟陆兆颖隔壁。陆兆颖想了想，决定去隔壁找他。三人的房间是36063607 3608 秦冉07程俊06。江冬夜本来靠在沙发上不紧不慢地喝酒，听到陆兆颖的这句话，他连忙站起来，啪的一声放下酒瓶。 别，这种事儿就不劳烦陆少宁了。 我去，我去。 他也不给陆兆颖说话的机会，直接开了门走出去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仿佛是做了好多遍，只留下修长挺拔的背影。已经站起来的陆兆颖还维持着要走的动作，愣在原地，而早就习惯了的程木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。隔壁，江冬夜站在秦冉房门前，整了整自己的衣服，然后抬手按了一下门铃。房间内，秦冉还在翻开陈淑兰的资料，从头翻到尾，所有的资料，所有的人生履历都非常正常，找不出他哪里能被辐射。他手搭在鼠标上，看着屏幕微微正神。听到门铃响了，他直接切换了电脑网页页面。这么晚找我？秦冉直接侧身开了灯，他身上还穿着浴袍，就松松地系着，头发也没有怎么擦干，形成两束垂在两边，还有一滴水珠顺着锁骨往下滑着。江冬夜没有想到他回来就洗了澡，目光就盯着他的脸，没敢看其他地方。他一句话还没说，3606的房门也打开了，程俊也刚洗了澡，漆黑的头发还湿哒哒的滴着水，一双好看的眸子直接盯着江冬夜，挑眉问道： 这么晚干嘛？ 江冬夜突然后悔自己这么殷勤了。 不是，俊爷，我能解释，是陆兆颖想要找他聊天。 他干脆转了身看向程俊。程俊目光越过他，转到他身后的秦冉身上，声线压低： 先回去睡觉。 嗯。秦冉看了两人一眼，嗯了一声，然后慢吞吞地把门关上，继续往回走。回到桌边，拿起刚刚放在一边的水喝了一口，桌子上的手机就亮了，顾西池的消息出现在锁屏页面： 我到了，3607是吧？ 发这条消息的时候，顾西池刚出电梯门，酒店的电梯并不是刷卡上的，他直接按了36层，低头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微信聊天页面，秦冉并没有回。他瞅准了3607的方向，就一直往这边走着。走廊中间有道人影，顾西池低头给秦冉发消息，头也没抬： 抱歉，让路。 他里面穿着白色衬衫，外面是到膝盖的长风衣，衬得他身材颀长。江冬夜刚跟程俊说完，准备回陆兆颖的房间，听到声音他就往旁边走了一步，不过这人的声音挺好听的。他微微一侧头，就看到正在把手机往兜里塞的顾西池。江冬夜手中顾西池的照片是好几年前的，但跟现在的顾西池差别不大，他每天看，对方化成灰他都能认识，更别说看到了侧脸。可是江冬夜却有些不敢置信，他震惊地用手指着顾西池： 我操，你是谁？ 江冬夜熟悉顾西池，顾西池也知道江冬夜的消息，马修发给他好几次，秦冉也给过他江冬夜的资料。在江冬夜用手指着自己的时候，顾西池来不及想江冬夜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他手摸了摸兜，直接摸出一根银针扎入了江冬夜的脖子，砰的一声，江冬夜摔在了酒店走廊的地毯上。顾西池淡定地收回了银针，居高临下地站在江冬夜身边，精致的眉头拧了拧，然后越过3606走到3607敲门。秦冉直接开了门，侧身让他进来。 那狗逼怎么会在这里？ 顾西池惊魂未定地走进来，伸手在兜里摸出一根烟咬在嘴里。 吓死我了。 想了想，他又看了一眼秦冉，直接靠在了一边的沙发上。 你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先回去。那狗逼的手下要是在这里，我就跑不掉了。 单打独斗，顾西池是不怕江冬夜的。 毕竟顾西池手里阴招多。可是江东叶那一群狗逼手下要是在，顾西池插翅也难飞。秦冉也没有收东西，不紧不慢地把自己的电脑页面关掉，然后合上了盖子，走到饮水机边倒了一杯水给他，风轻云淡地开口道：他是跟我一起来的。顾西池随意地应了一声，伸手接过水，又掏出打火机点烟，火刚熄，他反应过来秦冉说了什么，僵硬地转了转头看向秦冉。 宝贝儿，我刚刚幻听了。 秦冉坐回椅子上挑眉。没啊，江东叶就是跟我一起来的。他收到顾西池那份带着水印的文件时也是这么惊喜这么意外的。放心，走廊的监控我黑了，江东叶不是你的对手。秦冉的腿放肆地搭在一边，漫不经心地开口：他找不到你的，说说吧，你跟江东叶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真要这么一直纠葛下去？ 不知道，京城那边实验室一直找我。 顾西池松了一口气，他悠悠地看了秦冉一眼，顿了顿： 我去了京城不知道还能不能回中东，不过那狗逼确实烦。 上回江东叶差点找到了他，顾西池最近都不太敢往中东那边浪了。秦冉的手指着下巴，慢悠悠地看顾西池一眼：你俩见一面说清楚。 等等，先问你个问题，你跟程俊关系如何？ 顾西池吐了一口烟圈，不动声色地看了眼秦冉。 还行。 秦冉眯了眯眼，略微思索着： 我跟江东叶要是没谈拢，他会站在哪边？ 顾西池放下烟看向秦冉。秦冉笑了笑，挺笃定地开口：你？顾西池挑眉，咬着烟，牙齿磨了磨： 站你这边就好，总算找到机会折磨他了。我先回家，明天你带他们来。 他自然知道江东叶那么多次找到自己，有程俊撑腰，他们中自然包括程俊。秦冉看着顾西池的背影微微思索，他好像挺信任程俊的。次日一早，江东叶按了一下脑袋，从自己床上爬起来，一张俊美的脸都有些扭曲，手指狠狠地握紧了被子，一字一顿道： 顾西池。 手机上是陆兆颖的短信，让他醒来后去22层吃早餐。今天没有那么阴晴，脸也是黑的。 怎么了？ 陆兆颖摸着自己的耳钉开口道。江东叶咬着面包没有理会他，只是看向程俊： 昨晚我怎么回房间的？ 陈木拖你进去的。 程俊抬了抬眸看他一眼，程木端着一碟面包往这边走，闻言点点头： 江少，你是怎么晕倒在走廊上的？ 你拖我的时候有看到周围有什么人吗？ 江东叶磨了磨牙。程木摇头。陆兆颖在一边急： 不是，你到底是怎么晕了？ 说着他又看了程俊一眼，不敢问是不是因为进秦冉房间了所以被程俊打的。 晕倒前我看到顾西池了。 江东叶又狠狠地咬了一口面包，程木却是一个机灵，不敢置信地看向江东叶： 顾西池？ 那特别牛逼的跟钻石大佬、国际刑警马修还有贫民窟那位都交好的顾西池？想到这儿，他又默默地看了秦冉一眼，往旁边缩了缩，有点意识到顾西池应该是来找秦冉的。 就是他。 江东叶又喝了一口水。程俊伸手敲了敲桌子，挑眉道： 快点吃，吃完我们有个地方要去。 不去。 江冬夜捏着手中的筷子，眼神很凶。 我让人翻遍魔都。 听到这句话，秦冉手一顿。行，是你自己不去的。程俊却是眯了眯眼，温和地开口。 不，你想去。 并不想去的江冬夜无奈了。20分钟后，吃完早餐，一行人全都下去坐车。江冬夜不太情愿的，他拿着手机正在跟人打电话，准备让人找遍魔都。程木根据秦冉给的地址，左绕右绕，径直将车开到一个庄园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